有折韵的说。 当然有折韵 啊，来吧。 好，就这段啊， 来吧， 我就说这段。 哎，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咱得先解决了，对不对？ 嗨，说呀， 这板打怎么样？ 我说很好，板不错，光嗨不成，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打竹板，我就 啊， 我就一个人说。 哦，说破者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对，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嗯， 串折了 没有啊？ 打住，把我一个人说。 对呀、啊， 这是说破者。 对呀、啊，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辙了，这是姑苏辙，串折了。 哎，不，没有啊， 这快板就没有辙韵，它不好听啊。 等你，等会儿，你让我倒倒， 姑苏辙了。 我倒倒，我倒倒，我倒倒。 好、啊，您来了， 嗨 啊。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啊，说说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啊。 嗨， 姑苏辙，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哎， 一人说、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这不是人话吗？ 啊， 什么叫这回节目一人说啊？你要为赶辙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 白。 啊， 这个节目 啊， 我一人说 说我往回找这辙。 这个节目、啊、我这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哎呦我的妈呀， 酷酷的，有没有？ 啊、行行， 有了吧？ 对，躺下来。 嗯，这个节目， 嗯， 我就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后边。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 嗯， 这板也不好使， 全不合适了。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怎么了？ 他一人，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啊、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他住平房 啊。 他就没人管， 年前 他一、 啊、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有一天 啊， 这位老大爷 哦， 清晨起来 哦， 他就想 啊，想什么呀？ 今天、啊、今天吃点什么呢？ 我说老人家，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那、啊、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吃什么呀？ 老头想 啊， 好几天了 啊， 都没吃炸酱面了。 哥、啊，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对 啊， 今天我就吃面条。 呵、啊， 他骨折。他是吃面条 啊，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啊， 我自个儿上街买。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他就上街买 啊，买去。 他得出去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这个老大爷 啊， 他可要出门 哦， 要出门啊 啊，姑苏辙啊，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您 这个老大爷 啊，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哦，还带身上的， 然后他练练腿， 哦嚯， 他就出去乐、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他就出去了 啊， 出去以后 哦， 没留神 啊。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哎呦我，您这什么玩意儿、啊、 摔了个大马趴 啊。 这个老头说、 哦、还说 真挺疼、 啊、 摔得真够呛， 嚯， 站不起来 啊， 这可怎么好 啊。 嗨， 嚯，就这句头 嗨